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54集祝兰一。神府里眼下已经是炸开了锅，大约是沈万说的要让沈月以平妻的名义嫁到王家，终于让沈月慌了神。而沈月找不到办法的情况下，竟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逃出了沈府。离开之前还将屋里值钱的金银细软收拾一空，撂了好大的一个挑子给陈若秋。沈万自然是怒不可遏，对着陈若秋怒吼道： 我让你看好他，怎么会逃了？ 陈若秋心中自然也是后怕，他心疼女儿，并未如同沈万说的完完全全将沈月软禁起来，却不想自己心疼女儿的心思竟然会被沈月利用。如今沈月逃了，他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便对沈万说道： 已经派人去寻了，老爷，月儿一定不是故意的，她是害怕。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还不知错，还在为沈月找借口，沈万冷笑一声： 哼，她害怕？她害怕还会跟人换亲，害怕还会自己离家？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我沈万没有这样不知廉耻的女儿。 你怎么能这样说她？ 陈若秋瞪大眼睛： 那是你的女儿。 沈万一辈子都以文臣自居，难得说出这么重的话，而且责骂的还是自己的女儿。陈若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沈万说出这句话后，瞧着陈若秋眼中闪过一丝不耐和厌恶，转身大踏步离开了屋子。陈若秋敏感地察觉到沈万的不对，几乎要瘫软在地，他一把抓住身边诗晴的手臂，指甲深深陷进去，疼得诗晴面色发白，却不敢动弹。秋水院这点子闹腾很快就传到了荣锦堂去了，沈老夫人悠然自得地抿着茶水，闻言却是魂不在意地一笑，说道： 哼，作吧作吧，陈若秋就作吧，他真以为自己是新进门的媳妇儿。 他顿了顿又问道： 哼，什么样的娘教出什么样的女儿，这一个个的都不让我省心。 张妈妈小心地为他捶着肩道： 也不知寻三小姐的人现下寻找了没有。 管他做什么。 沈老夫人却是动了怒： 他能有多大能耐我还不知道，过不了多久就会灰溜溜的回来，平白丢了沈家的脸面，让老三料理，我却是不想管这些琐事了。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眉头一皱问道： 哎，老三现在还往西院跑吗？ 张妈妈点头： 这些日子三夫人和三老爷时常拌嘴，三老爷往西院跑得更频繁了些，一留就是大半天。 沈老夫人点了点头，目光中闪过一丝惊光。 嗯，呵呵，既然如此也是时候过明路了，早早的给老三生个儿子，我还想抱孙子呢。 他冷笑一声： 哼，陈若秋那个蠢货也该看清楚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张妈妈，你去做一件事情，这神府里近来诸事不顺，也该办办喜事去去煤气儿了。 张妈妈点头称是。这天夜里沈万迟迟未曾回屋，陈若秋心中便犯了嘀咕。从前沈万就算是在外应酬，也总会派身边的小厮过来传个口信儿，今儿个却是不晓得去了哪儿，想着白日里才和沈万闹了一通，心中不免有些着急。女子到了她这个年纪，到底是有些颜色衰迟，不如年轻女子鲜嫩。 可是放在男子身上却是正好的年纪。如今沈万和他之间生了龃龉，若是被人引着在外头收了新的女人就糟了。陈若秋和任婉云不同，任婉云和沈贵之前的那点子念想早已被沈贵一房一房地往院子中收女人给磨光了。只要能坐稳当家主母的位置，其他的任婉云根本不在意。陈若秋却是霸占着沈万的宠爱这么多年。沈老夫人说的没错，陈若秋本身就是极为善妒的，她不容许沈万再有别的女人。思及此，陈若秋就有些坐立不安。华毅从外头走了进来，说道： 夫人，老夫人那头得了几匹布料，说让您给常姑娘送一匹过去。 沈老夫人自来便将常在清不放在眼里，平日里也全当府里没有这个人，今日怎么会难得想起常在清来？陈若秋皱眉道： 老夫人直接差人送过去就得了，怎的还要我去？ 华毅也有些不明白，说道： 大约是因为想着您与常姑娘私交甚好吧。 陈若秋正是心神不宁的时候，沈老夫人既然让他做事，难得可能分散一下自己的心思，当即便也没有说什么，披上外伤，带着诗情和画意就往西院走去。此刻天色已经黑了，却也不到上榻休息的时候。陈若秋估摸着常在清眼下还没睡，倒也没有知会人。待到了西院，出人意料的，西院竟是早早的灭了灯板。陈若秋有些奇怪，却见赵嬷嬷瞧见他就是一愣，似乎有些慌乱的模样，问道： 三夫人怎么来了？ 老夫人让我来给亲妹妹送布料。 陈若秋说道，说着又往闺房那头探了探脑袋。 怎么亲妹妹已经睡下了？ 是啊，小姐这几日身子有些惫懒，睡得就早了些。 陈若秋有些奇怪，总觉得赵嬷嬷的神色十分的不自然。再看周围的几个丫鬟，全是低着头，仿佛害怕瞧出些什么似的。恰逢屋里隐隐约约传来动静，听得不甚清楚，只是那动静声传出来的时候，赵嬷嬷的神色变得更紧张了。陈若秋虽然好奇，如今却并不想和常在清发生矛盾。在他看来，常在清也许是一把极好的刀，用来对付沈家大房再好不过了。尤其是近日他接连不顺，一股子怒气无法抒发，就越是想要看沈家大房倒霉。陈若秋让丫鬟将布匹放下，正要离开，脚步却突然顿住了。赵嬷嬷顺着陈若秋的目光一看，便瞧见常在清闺房靠着院子一边的窗户上摆着一个小小的香囊，那香囊深红，绣着白鹿，倒是十分精巧。陈若秋走过去，将那香囊拿在手中，赵嬷嬷想要阻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诗情和画意看到那香囊的时候，也忍不住张大了嘴巴，吃惊的说不出话来。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